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19集，炼狱之火。陈修茫然地看着吴沙，说不上话来。林业火这时候倒是唤起了一些小时候的记忆，他记忆中吴尘大师伯就是个特别和蔼，长得也挺好看的大和尚。貌似是有好几次吴尘蹲下来跟他很认真地嘱咐他： 师伯，我有个徒弟做了牛角尖，以后他若是要请你帮忙，看在师伯的面子上帮帮他。 林业火记得小时候他还拍着胸脯答应了，但是事情隔了太久了，而且林业火那时候年纪太小，记性也差，很多事情都忘记了。 现在让你入炼狱，你还记得路吗？ 林业火嘴角抽了抽，随即扬起脸，估计是不记得。陈修颓然地匍匐在地，自己祖孙三代找了那么久，竟然再找一座假的炼狱，而真正的炼狱已经不可能找到了。 吴沙大师，炼狱里边真的是火吗？ 众人都一愣，看着白玉堂，吴沙也看了看白玉堂，随后一拍手： 哎呀，这不是小玉堂吗？ 小玉堂，这胖和尚反应真慢。 哎呀，玉堂你长这么高了，还记得胖和尚我吗？ 吴沙说着就要扑过去搂一个，天尊赶紧挡住，一直展招： 哎，那个，看着没，一个胡椒小猫崽儿。 吴沙张大了嘴，哇呀一声就扑了过去，幸好阴猴拽住他的僧袍，阻止他扑向展招。又闹腾了一阵，大和尚突然看白玉堂： 玉堂，你刚才问炼狱里真的是火，那不是火的话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 我一直奇怪，为什么火能让内力增强，但同样道理，那几个假的炼狱却只能让人走火入魔。 你觉得会是什么？ 真正的炼狱里根本没有火。 什么？ 是幻象，是幻象让人觉得炙热，所以进入的人才会迷失心智，变得丧心病狂。所谓七七四十九关，每一关他也只是在和自己的幻象斗争，在这种过程中提高内力，练到最后一关所谓的大彻大悟，是所有的幻象都解除了。 不愧是天尊的徒弟，果然有一派宗师的潜质。 吴沙仰天大笑，伸出肥厚的巴掌拍着白玉堂的肩膀，笑完了，吴沙点了点头： 师兄过世后我研究了很多年，炼狱其实并无火，根据师兄的描述，炼狱的四壁长满了一种红色的小草，像是蝴蝶触角一样会卷曲的红色小草。 哎呀，那是不是传说中的红乌草啊？ 先生好博学呀。 什么是红乌草啊？ 那是一种西域巫蛊用来骗人的乌草，十分稀少，只要一点点就让人产生严重的幻觉。这种草的气味带有一种焦糊味，就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一样的味道，闻一下就会中毒。不少人闻了这种草而癫狂，但是这种草又有解药的，是一种黑乌草，就是外形和红乌草一样，但是颜色是黑色的。那种乌草就长在红乌草草丛的边沿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儿。闻了红乌草抱走的人，闻一闻黑乌草之后，很快会醒过来。 哦，所以炼狱沿路都长满了红乌草，让人一路产生错觉，但是在最后却长出了黑乌草，让人彻底清醒。 那个什么波斯人的后裔，也就是身上有火凤的，会不会因为天生不怕红乌草，所以能在炼狱之中出入自由？的确有很多人天生是具有抗药性的。 林业火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那意思是他也有看到火，同时他开始觉得那的确是幻觉，现在回想起来就和梦境一样虚幻。众人瞄了他一眼，邹良突然吐出一句话： 哼，品种不纯。 找死啊你！ 你怎么这么凶啊？那个人不是刚刚救你性命吗？要好好报答。 吴沙按住他脑袋，林业火撇嘴。吴沙困扰地摸了摸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。 给你点什么见面礼和谢礼呢？老和尚穷啊。 邹良本想客气一句说不用了，却听林业火突然开口： 他是我的人，就我应该的。 众人沉默，邹良摸了摸鼻子，吴沙连忙捂住林业火的嘴巴： 哎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说出来？阿弥陀佛，你干过什么呀？要负责的。对了，阁下是…… 吴沙看向邹良，邹良简单自我介绍了一下。 哦，原来是大将军啊，俸禄稳定吗？有房子吗？ 收入稳定，有马有房有祖产。 众人嘴角抽了抽，言简意赅。吴沙晃了晃林业火，对他眨眼： 不错啊。 林业火气得直踹吴沙，他师父是一天比一天没谱了。其实林业火说邹良是他的人，是因为之前他在邹良肩膀上印了只火凤，说过邹良以后的命是他的，可没别的意思。而赵普则在一旁摸着下巴： 邹良什么时候变成林业火的人了？他不是赵家军的人，叛变了？ 这时展昭突然轻轻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，指了指地上的陈修： 哎，他有些不对劲。 众人再看，就见陈修脸色苍白，公孙赶紧将他翻过来查看，但是此时陈修已经自尽了。公孙皱眉摸了摸他的四肢，抬头对众人摇了摇头： 自断经脉而死了。 众人再一次皱眉摇头，吴沙叹气道了声阿弥陀佛。之后赵普派人去剿灭了那个赤炼堂，到了赤炼堂才发现里边很大，不过死的人也不少，只剩下些乌合之众。众人用沙灭火，最后将赤炼堂里的残党一并抓了，带回开封府来依法审理。一切都进展顺利，不过有一件事情让众人觉得美中不足，那就是铜铃跑了。展昭气得在地牢门口跺脚： 这守卫森严的地牢是怎么被他跑掉？ 地牢的墙上烧了一个大洞，貌似是铜铃利用了放在附近的火把，他身上可能藏了一些药粉或者雷火弹之类的，可惜众人疏忽了。铜铃离开了，还在墙上留下了几句话： 四个承诺，日后兑现，后会有期。 同时王朝马汉告诉展昭，藏在库房的那四块银龟壳不见了。展昭接着跺脚： 哎呀，声东击西啊，大意了。 白玉堂将恼怒的展护卫拉去了太白居，好吃好喝的安抚。不过众人也知道等待着铜铃的是什么，那些银甲是指向他通往龙凤古城，也就是假的炼狱的。他最终是会死在那假的炼狱里，还是走火入魔和陈茂一样早早过世，这都要看铜铃自己的造化了。每次案子破了之后，包大人都会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，公孙和包岩帮他处理文书工作，其他人就闲了。这天中午，包大人跟众人正式宣布，后天就启程赶往常州府，去调查常州府知府被杀的案件。这会儿，众人都在太白居吃饭，公孙累得腰酸腿疼的， 小四子正给他捏，其他人吃着饭，聊着去常州府要准备些什么。展昭算是地头蛇，要尽地主之意，当然了，哪儿有好吃的，展护卫自然最清楚，好久没回老家了，他也有些兴奋。酒过三巡，就听龙桥广碎碎念起来： 真辛苦啊，刚完了一个案子又一个案子，都没工夫歇歇脚的呀，人要劳逸结合的嘛，总忙不休息要坏掉的。 欧阳少征无奈往他碗里夹菜，让他赶紧堵住嘴，别再碎碎念了。不过龙桥广这几句絮叨倒是也引起了众人的共鸣。林业火抱着小狗边喂肉边点头： 就是嘛，要劳逸结合啊，总是办案皮肤不好。 那你去不去常州府？ 去啊，我师父和天尊要去魔宫做客，我也想去玩。 素清在一旁扶额，林业火把自个儿是火凤堂堂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。 哦，魔宫啊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 公孙忽然好奇地看白玉堂： 今早白府拉出去好几辆车的东西，装了两艘船，说是往常州府去，什么东西啊？ 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吧？ 看错了吧？我明明听到陈星和月牙两丫头叽叽喳喳的在旁边指挥，还说什么聘礼之类的。 展昭瞄了白玉堂一眼，觉得这耗子神神秘秘的，白玉堂就往他碗里夹了一筷子菜。 吃饭别瞎想。 展昭继续吃饭，这时小四子突然开口： 我们走前去泡温泉吧。 众人都愣了愣，彼此看了看，觉得这个主意倒是不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